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好冷啊！ 怎么了？ 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站不住。 对，所以我们配的这个 BGM 就有种好像在寒风当中，然后站在了一个巍峨的山上。 那么，如果你此时此刻也觉得寒冷的话，欢迎你光临这个温暖的地方，娱乐最王牌。Hello, hello,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收听，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我们今天打招呼方就应该换成那种瑟瑟发抖， 走在冷风中，把自己裹严实，然后呢，把耳朵里面的音乐的声量呢稍微调大一点点，让音乐给你足够的温暖和能量吧。祝你下班快乐，我们来听许巍第三集。你知道这首歌就特别适合你在有一段时间呢忙碌之余放空的时候，这个 BGM 或者说许巍的这首歌会让你的想象力有一个突然被开发了的感觉。 对，因为它是为一部纪录片而创作的一首歌曲。 对， 就是你会听到其中的那个很民族特色的元素， 是， 然后会让你觉得豁然开朗，就仿佛经幡在眼前浮现一般。 特别适合你就是背靠着自己的那个办公室的椅子，然后呢把自己的耳机戴上，闭上眼睛的片刻的功夫休息啊，休憩之余听的一首歌。 哎呦，说到了我们重点了。 哎，那就要说聊什么了。来自许巍第三集啊，我们说希望今天的音乐是暖和的，但是这首呢可能多少带了一些在冷风里行走的气息。 对的 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特别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因为冷风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吧？北京气象局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30号的凌晨2点啊到19点啊，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左右。 对，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请注意防范。 关键是这个冬天的冷风就更显得凌厉一些。 对，尤其北京，我觉得北京的冬天对我来说就是风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吹过来。 哎，好像说到了一首歌，怎么这么熟悉的名字？风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吹。但其实你会特别希望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有那种 能去做一些温暖的事情，哪怕你是在办公室里面手握着一杯热咖啡或者一杯热茶的感觉都行。 嗯，今天就准备下午在办公室泡一壶咖啡来着，然后那一瞬间就想到了一首歌，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只有第三集嘛，所以今天在一开篇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突然间觉得有的时候你的本职工作如果不是音乐的话，可能你会把音乐当做一种放松的方式。 你说对了，因为今天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上班听歌是职场人的自救。 对， 我觉得这话呢，看怎么说吧，就是我觉得肯定大家都是在忙碌的工作啊，但是这个工作之余怎么去放松，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研究表明说，其实听音乐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对，让注意力更加集中，甚至能够缓解疼痛。 对啊，不是你在那刷什么微信、微博什么，字节跳动什么的。关节跳动，这太冷了，别冻着膝盖啊！反正就是作为一名职场人，我觉得那种你在工作之余的时候，对音乐对自己的一个补充特别好。你知道，就是办公室，然后听广播，其实也一度是一种流行。 对，不是，我们有很多听众都是他们在开会之余，就是开完会之后，会一个办公室的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哇，太好了！ 上次连线那位朋友不就是吗？ 那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要发掘更多这样的朋友。 对， 希望你们同样给我们这样的回复。 除此之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摸鱼方式，当然这个摸鱼是打引号的，我们要偷得浮生半日闲，好好关照自己才能够充满精力的去工作。 对，身为一名职场人，你的摸鱼的日常是什么啊？或者说你摸鱼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跟我们聊聊。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几是个坏天气，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顺手回几封电子信。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像逃走的水蒸气。 I'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I'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每一位职场人都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个回复啊。待会儿我们可以有空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好啊，我们先来测评新歌。 好，今天要测评的歌曲就是最近大家可能耳边都马上会想到的一首歌的演唱者 啊， 我们都需要爱的一起向未来。哦，易烊千玺对吧？四弟弟他昨天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四字歌》。 对，昨天恰好是他的生日，所以易烊千玺也把这首歌作为送给自己21岁的生日礼物。嗯， 哎， 真年轻， 厉害。哎，什么意思？ 21岁、啊、就感慨一下。 对、哎、对，你看看人家、 哎、长大了。 哎，对，然后唱了这么多的歌，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经历，然后呢？然后拍了电影啊，突然发现自己21岁， 才21， 那感觉是什么？ 出名要趁早。 哎，这个歌曲反正也上热搜嘛，所以说这首歌的单条的，据说微博的评论都已经超过了30万。 嗯 嗯，算是现象级的新歌吧。所以今天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对，而且这首歌呢是由《夏日入侵计划》作曲，江湖神经作词。 嗨， 所以整篇的歌词呢都是四字短句，所以叫四字歌。 对，它其实是一个自省或者自嘲式的表达题。 对，嗯，它其中是这么表达的，说。艳皮加身，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 嗯，就很辛辣的那种词风。对，然后我觉得听完整首，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哦， 就是你虽然听他是在唱自己，你对照下来会觉得说哇，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感受，但是你如果带入他，你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年纪，21岁的易烊千玺， 嗯， 他现在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冷静看待自己的人生，我觉得真的实属不易啊。 对，作词人是他吗？作词人明明叫做江湖神经啊， 哎， 但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说这是他的另外一个马甲。 好吧，反正那个编曲我们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播的时候啊，就着重听到了那个 唢呐， 唢呐，让大家可以听听看啊。 好嘞， 啊，听听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去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为他来打一个星级。这首四字歌来自易烊千玺。 小在村街算账，温良恭俭家教配方，叫外一声随地三两，无意关注灯台穿长，思念八载自我扩容，准时下课付费上钟，只令入耳头脑空空，摆好姿态命令加深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呼百应内心中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塑成人心，天生我才黄金蝉翼，阴藏剧情请倒转浏览。下毒死心无忌，灵魂窜出自卫出气，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也往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最后这个表达就是我觉得拿捏那个分寸还是不错的。 是，哎，整首歌听起来有没有一种看了一部电影的感觉？ 就是完全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人生到现在为止的一种，我觉得是有思考的那种内容在里面。 是， 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尺度很难拿捏，你知道，因为过度的自谦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很奇怪的一种样子，所以他这里面也不是说哎我很就是过度的那种嘛，所以我就是对自己很不满意。但是呢，好像透露了一些思考。关键人才21岁， 又说到重点了，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在说易烊千玺的时候，就发现越来越喜欢他了。无论是近些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听到他现在一些歌曲，都会觉得他在自己的业务方面精进了不少。 因为按常理来讲，这个年纪已经有这样的成绩，你往往可能会自傲、自大，或者说。我觉得哇，天哪，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但是呢，他好像一直给人一种就是 人间清醒， 对，很冷静的看自己的这样一个感觉。 嗯， 然后呢，但是我刚才说了过度的自谦，他又不是说啊，你看我什么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真的处在生活里一个拼搏阶段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否定反而会导致你身边的人可能对你的否定，就是你也不能过度的去自卑自谦这样。所以我说这个尺度很难拿捏， 对， 你看我就没有办法这样。滴滴滴滴什么什么， 掂量自己。你要说滴滴滴滴掂量自己，可能就是你在告诫别人，掂量一下自己。 拜拜拜拜，你真的很菜。 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不至于， 干嘛这样？ 好吧， 对自己稍微大度一些。 这首新歌怎么样？ 5星好评。 天哪！ 目前为止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是61%的朋友打了5星。 对，我今天其实就是也是特别想给出一个5星，尽管。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那个旋律的走向可能都不是说哎我们标准意义上听一首歌比较容易听进去的那种很柔美的旋律， 你是悦耳是吗？ 对，悦耳。但是那个唢呐一出来，我真的觉得 天下全有。 5星，唢呐一出啊， 天下全有了。 好好，厉害厉害。 好， 大家的感觉也很重要。 嗯， 你们可以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音乐的测评，在我们听天们的聊天室给一个星级。 1星到5星，易烊千玺的这首4字歌，你会给几星呢？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加载在自己的音乐播单当中。摸鱼的时候时常拿出来听一听，解解压。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 所以在天气冷的时候会有一些温暖的歌啊、无论是你在下班的时候还是在你上班的时候摸鱼的时候，我觉得这音乐都希望可以带来冬日的暖意。 对，所以今天我们俩就是分享的音乐都是作为暖宝宝奉献的。 好 不要再孤单了。 哎，好嘞， 尤其这首歌要送给一个人的朋友。 嗯，对，有了易烊千玺我们都不孤单了。 哎呦喂 每天我们都要一起向未来， 嗯， 好不好？然后呢，其实刚才有大家就是对这首歌的测评、 嗯、 啊，后面我们听了一首温暖的歌，再一次提醒各位呢，这个今天的天气比较阴冷，而且预报已经说冷空气也到了北京啊，今天的后半夜的风也会逐渐的加大、啊、 对，明天白天的北风四级左右，阵风风力较大，叠加的风寒效应，体感十分寒冷，而且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防寒，所以雨雪天的时候，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谨防湿滑。嗯、哦， 特别喜欢你这个形容，十分寒冷， 是 证明风力很大。 最近就跟家人交流太多了，你明白吗？ 是， 就这个 家人交流的问题还是摸鱼的问题？ 哎，不，真是交流的问题。 我们要看知名女主播的摸鱼日常 啊，可以可以，那就不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对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摸鱼 啊， 收到一段视频、 哦、真的吗？ 嗯、啊、还有两张图片，就是看一下我们俩在办公室分别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摸鱼的。 对，就是一个常态的摸鱼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啊、嗯，那作为一名职场人，你的摸鱼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啊，欢迎随时分享。 好，我的摸鱼日常就是刷视频，你呢？ 图里面有，不多介绍了，大家自己来回复内容吧。是什么叫跑步吗？ 他的悦耳程度一定会帮正在紧锣密鼓做 PPT 的朋友解解压。 现在有在办公室加班听节目的吗？我很好奇。 有，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露露，他说正在加班，但是他电脑瘪了。 瘪了是什么？ 就是电脑、 啊、就是我知道明白 了，故障了、 啊、需要人修电脑告诉我们好吗？好了，继续我们要和大家听歌了，然后呢同时别忘了回复摸鱼两个字加

发问，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啊？正在听我们的别人是听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 对，没有听的朋友也听不到这首歌 啊。没听的下个路口也别见了， Wingo, 分道扬镳啊。 嗯、我们有一位老朋友 Wingo 发来信息，可能听了我们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老白长什么样。他说：“哎呦，老白长相和我听到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匹配不到一起。” OK。 然后他就说：“老白这样的长相应该是配上光良的那样声线。”我就想， 光良 声线应该是稍微夹着点嗓子说话。 哎，就是不是唐老鸭，sorry 啊，光良的 你那是瘪着鼻子说话。 光良的嗓子是什么样的？ 就是窄一点，然后那种很温暖治愈。 我愿变成童话里， 哎，有点 感觉是吧？ 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和光良能匹配在一起呢？我打开了这张图看了一下，哦，秒懂 啊！就是老白的摸鱼日常，就是不是自拍，就是发呆，好不好？ 你这张自拍确实有点像光良，尤其 不会吧？ 尤其你穿的这个格子衬衫， 不像易烊千玺吗？我说那个格子衬衫， 粉丝呢、啊、 格子衬衫四个字啊， 我让开。 你知道我其实是很少摸鱼的，就是我，你这喝怎么就喝上了？ 对对对对对，你说对啊。 我觉得你就很少，因为确实工作的时间很多，我一到工作这个岗位上面，确实希望能高效的运转，要不然就不在这个工作的这个位置上。 是， 对， 就是你在这个工作的岗位这个位置上的时间也非常的有限。 我都在哪儿了合着 啊？对啊，问你呢、 啊、楼下溜达是吧？ 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开会的路上、 啊、哎，对，要不然就是在哎办公室开会 等等等等啊。 对，办公室瞌睡、嗯、啊。 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好的一点呢，它的时间比较弹性， 对， 然后可以去肆意稍微安排一下其他的工作。 因为有朋友就说啊，他说那个就是看到你们的这个回复以后，他说觉得你们是好开心的一个办公室、 嗯、 他说我们的办公室呢有的时候喘大气都会因为因人侧目的安静， 嗯， 就是突然有人，唉， 然后所有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 啊 过来了。 我们办公室如果有人突然，唉，就会立马有一个声音传过来：“你怎么了？” 我们办公室不应该每天出现那种斗殴的场面吗？ 斗殴？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别、啊、 开玩笑，别 开玩笑。 我们一言不合就开始直接动手， 对， 没有声音， 哎、 无声。 要给大家哎累了给你放松一下颈椎什么的啊，就是其实说我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所以其实整个的电台的办公室还是相对来说呢是 是比较欢乐的一个工作的氛围， 对， 就是大家要进行一些创意的工作。 还有就是周六周天，以前周六周天没有出现在办公室，所以就今年有很多时间会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出现。有一种感觉就是孤单， 形单影只一个人。 对，一进到那个办公室漆黑一片，然后你一个一个把那个灯打开的那一瞬间觉得，哦，这工作好没有尽头啊。 你真的确定只有你一个人吗？ 哦，有一群朋友跟我一起狂欢，只不过我看不见他们。 不是，我们都在这个心里面关注着你。 好嘞， 为你工作打气，加油，好不好？今天这个话题继续啊！如果大家回复关键词"摸鱼"，会收到两张照片，然后一段视频，是前段时间我们特别一个，算是一个互动的一段视频，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没看，我可以看一下啊。另外，今天呢，第34届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正式官宣了啊。 对。本届电影节呢，将会在2021年的12月28号到30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并公布主视觉的海报和提名名单。 啊，我们看了一下提名的片单当中呢，于和伟和张译都凭借《悬崖之上》当中的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易烊千玺凭借《送你一朵小红花》入围最佳男主角。 还有张小斐凭借《你好，李焕英》入围了最佳男主角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我想到沈腾了，不好意思。 而《悬崖之上》《中国医生》《我和我的家乡》等等电影呢，入围了最佳故事片。另外《波斯语课》《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等等一些影片还获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我不知道这个金鸡百花电影节会不会有 OST 的这个环节。但是如果让我提名最佳的一首 OST 的话，我想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部电影，把票投给这一首歌。 送你一朵小红花。 听这歌会泪奔啊，很多人呢就是 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会找到温暖， 是 安慰。还有朋友呢会想到那部电影，比如说老池就说我跟老板出差，有一天在就是宾馆没事干，两个人就看了这部电影，结果两个大男人哭得稀里哗啦的。 哎呦， 你们俩这挺会选片啊。 因为他当时这部影片是聚焦了两个得了癌症的家庭，就是面对现实的那种乐观的状态。 是，其实会有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力量在整部电影里面。 是， 但是我是觉得你跟老板出差，两个人啊、哦、没事干在宾馆里面看一部电影，为什么不能看一点轻松愉快的呢？ 哦，比如说呢？ 比如说哥斯拉大战金刚什么的。 好，就当我这个话题没有问你。好了，我们重新开启一个话题吧。好像没有好到哪里去。 开玩笑啊，咱来说这个摸鱼的日常。其实很多人可能跟艾科一样，可能就是如果繁忙的工作之余会抽一点点时间，比如在午休啊，或者偶尔片刻的闲暇的时候看一些剧，刷一些剧集，对不对？ 就是今天我和大家放送的这张图片呢，也是跟大家解析了一下我每天有的时候摸鱼的时候都在干嘛。比如说摸鱼的顶流一定是打开这些各大视频网站，然后也不能放过一些短视频的小可爱们。 你看看你看看。 当然我们的工作本质是和音乐相关的，所以听听 FM 呀、QQ 音乐啊，包括网易音乐也是我们经常会打开的三大顶流、对不对？ 因为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后者就属于工作的范畴了。 对对对对、然后是什么让我放下了我的手机，选择了不摸鱼然后好好的专心工作呢？那就是当我打开某宝和某东的时候。 天哪，还是花钱重要是吧？ 不不不， 哎呀， 放下放下手机，好好工作 行了吗？然后我们今天还要说到一部网剧啊，来说这个电影的事儿啊。说到网剧呢，张慧雯吴希泽主演的网剧叫一片冰心在玉壶、今天起会上线，是一个古装探案剧啊。然后张慧雯演的是一位女捕快， 对、 然后呢就是嗨，河南侠展昭一路破案一路谈恋爱，这个设定呢听上去有点像之前一个叫锦衣之下。 而其实锦衣之下和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原著小说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的，这就很能理解了。 是， 这部影视剧的 OST 走的是那种国风路线，所以片头曲羁绊是由许嵩演唱的，片尾曲雾离是由胡夏和郭靖演唱的，曲风都很悠扬婉转。 所以我们来听许嵩的这首歌叫羁绊，好不好？ 漂亮的纸鸢放飞了思念，昨日期许的永远，穿越烟火飞旋通往的皓月，绚丽了你我初见。清晨到黄昏拱手的誓言，一次次微笑祈愿，当时光的图鉴珍存了感言，相扶着梦的碎片，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纵身跳入另一颗心的闪烁，轻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相逢 轻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在没有了尽头，失控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动身跳出另一颗心的闪烁，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 嗯，算是一首比较动听的 OST， 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风格的作品，许嵩《羁绊》。 嗯， 还挺好听的。 对，喜欢国风歌曲的朋友，可能对这首歌就永远是绕不过去了。 对，其实你听歌呢，真没有必要说自己一首一首找，还不如听我们节目。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听着我们节目，平常摸鱼。 哦，是 这就不是摸鱼了，听着节目一边听一边工作，我觉得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哦，好，所以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分享给你身边的更多的同事们，让他们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是， 下回开会的时候有什么说，老板说，怎如何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把这条写到 PPT 里。 是我在跟艾科说话，不对，我在听艾科说话。 那属于纯摸鱼。 艾科是谁啊？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来，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别忘了回复摸鱼两个字加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974最王牌 啊。哈，然后回复话题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进入我们的听听 FM， 我们的今天四字弟弟的四字歌正式上线了，一星到五星你会评几星呢？ 对，也欢迎大家去打个分。接着继续听到的是走在冷风中。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是走在冬夜散的踩碎的都是梦，不 没想到最后这几句两句法语你也跟唱下来了。 哎呦，这首歌 可 是太熟了。就是论电台 DJ 的墨鱼日常，那可能就是一首歌在播放的其中我们会跟唱。 这是不，这是对于我们自己专业的一种认真啊，执着。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是吗？ 啊，走在冷风中，来自刘思涵啊，很适合的冬天的一首歌。 嗯， 尽管就是会让你听上去有点冷冷的。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在聊天室里分享一些不冷的消息。 哎，有人说我们摸鱼就是哎，下午泡一杯咖啡，听爵士乐。 嗯， 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对吧？ 是的，是的，还是比较小资吧。 好，稍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该提提速了，因为刚才一首比较骤冷的歌曲，让大家可能片刻当中在那种清冷的东风当中走不出来 啊。是东风， 我不该，所以这把该糊了。 以后打麻将嘛。 Go to keep on. OK。稍后我们会有一个连线的单元 call in 单元啊，希望更多朋友加入我们，就是回复关键词摸鱼加手机号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就好了。 你想说什么？你说大周一的时候放这首歌不太适合是吗？ 这是老板用来叫醒所有摸鱼的人的一首歌。

吵架不是一件坏事情，反而能够更了解对方内心的讯息，更了解面对问题的自己。 心広く深く理解したい、こんな喧嘩の一つのムードにしたいの。たまにならね。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这样发脾气，说真的，我也要做你那个做的自己，必须被情绪成为了的自己。你不要生。 好啦好啦，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身体了。好啦啊，这个别怪我们没有说过，因为今天说大风的这个蓝色的预警啊，然后包括呢这个今天的后半夜开始的风就会逐渐的加大，因为加上风寒效应的体感会十分寒冷。 对， 千万注意要注意防风防寒。 你被我传染了吗？你怎么了？你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跟我们的家人聊了很长时间，是吧？ 向西北口音来靠近啊， 前后鼻音不分，然后发音有点扁。 是，反正那个雨雪天气的话，就更要注意这个，路滑什么的。 对，雨雪天气呢，也要注意，要多活动一下嘴皮子， 哎， 容易粘一块儿。 对，不要吃羊肉，也不能吃太多啊。 冻住了。 刚才有一位朋友，其实我们想连线的一位朋友呢，这个电话没有接通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看了一下他的职业是，他说他是一名女法医， 嗯， 然后拒绝了我们的连线， 哦， 不是，就正好可能在忙， 对对对， 然后我可能是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就在想他在忙什么， 忙工作加班呢， 是， 嗯，或者说开车不太方便接听电话呢， 啊，你先忙你先忙，然后我们就接入另外一位朋友的电话，来，看看哪位 ，Hello，Hi，Hello，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Hello， 哎，这个朋友叫王安琪是你吗？ 啊，是我。 哦，这个王安琪现在在干什么？ 在开车呀。 啊， 哎， 刚下班。 我已经从他的这个电话里面听到了咱俩的声音，是不是现在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呢？ 我这个因为是蓝牙，就超窄连的，我不知道咋关。 哦，没关系，没关系， 没事，好了，就这样吧。 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你现在处在一个安全的状态吗？ 嗯嗯。 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嗯。 他说他是安心摸鱼的状态， 嗯， 那现在其实你就工作的时间会比较短，对吗？或者说没有在工作的期间这段时间？ 对，也在工作，但是实际上就是领导交给我的工作很少。 哦， 毕竟可能知道孕妇，因为我刚怀孕。 哎呦，恭喜恭喜！ 哦， 一孕傻三年，可能不太放心交给我。 啊、哦，没事没事，你和艾克你们好好先聊一会儿，好不好？ 是我这是第一年， 先比一比， 还有两年的时间呢， 没有要 逃出这个圈， 照顾好自己啊、嗯，好，然后呢，就是包括自己的这个小宝宝啊。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先进行这个答题的环节了，好吗？ 好， 来， 因为我担心他此刻是处在一个驾车的状态， 嗯， 然后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答题吧。 好，第一题， 毛不易《爱情神话》当中唱到：“回忆纷纷，什么的黄昏 ？”A. 黎明 ，B. 清晨。 黎明还是清晨？ 黎明 还是清晨啊、 嗯？ 还有张学友啊，还有我 清晨吧。 清晨，哎，好冷啊，不好意思啊，来听一下是不是？ 回忆纷纷，清晨的。 恭喜您回答正确。 来听第二题。 绝了，这首歌简直太好听了、 嗯、 王菲有首歌叫等等，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什么 ？A. 惊喜 ，B. 意外。 第一个是什么惊喜吗？ 惊喜 ，surprise。 对， 嗯， 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什么？ 嗯，惊喜。 你选惊喜，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惊喜。 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 哎呦 ，sorry， 哎呀，好可惜 ，sorry，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有第三道题的回答，我们先把这一题答完再说，好吗？ 来，第三题， 张强，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什么？找一个什么的角落 ？A. 温暖 ，B. 哭泣。 嗯，温暖的。 温暖的角落，来听一下是不是？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 恭喜你回答正确 啊！很不错，三题对两题啊！但是我们在这儿还是要除了鼓励之外，还是真心的希望能送一份祝福给你， 嗯， 和肚子里的这个小宝宝，好不好啊？那这歌你可以任选三首，你选一首，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听的？ 嗯，那就选王菲的那首吧。 等等， 等等， 这首歌。 好，这首歌很好听啊。 哦，也是某一个明星他们家小朋友的名字 啊、哦。等等， 哦，等等， 等等， 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 好，那所有的祝福就送给你们，好不好？那你有什么想送的祝福给别人吗？ 嗯，就希望肚子里的明年出生的虎宝宝能够健康平安，然后希望家里人都可以平安开开心心的。 好的。我们所有的听友帮你祝福啊，祈愿一切顺利平安，好吗？ 一定会的， 加油！谢谢啦，拜 拜， 安琪，拜拜，好好开车啦。 因为看着你脱下了袜子，于是就期待穿你的拖鞋。因为你的甜点那么体贴，于是把我过去的钢铁一下子都毁灭。这一切泪扬泼在眉间，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来，等你在，等你怎么样离开。感谢你还没对着我说爱，开始牵手亲吻拥抱等等，记住的轰烈都没有差别，最后故事怎么样子完结，有没有下一个圣诞节，还好我不了解。守候在海一无所知的世界，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来，等你在，等你怎么样离开。感谢你等待，所以我存在。等一千零一夜，等待无解，再等待多些，然后等到我们互相了解，再等到互相轻蔑。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来，等你在，等你怎么样离开。感谢我还没确定有多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安排，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哎，好了，我们继续放轻松啊、在冬日的冷风里啊、听一些温暖的歌。 嗯， 前面那是王菲的《等等》，我觉得还是虽然她的唱法，非式的唱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但是其实，在歌曲的内核里面会有很暖意的表达。 对，她是在形容两个小情侣，然后刚刚在一起没有多久的时候，互相试探那种甜蜜。 对，我怎么到后面那么想接另外一首歌 啊？ 那不是前面是《等等》吗？ 嗯， 后面想接大张伟的一首。 那首 好事要发生，等等，好事要发生啊！ 所以这两首连在一起，应该送给刚才我们连线那位朋友。 是的， 嗯 啊，反正有空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多去听一些老歌。我觉得有的时候突然一首你很久没听到的歌，那个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出现的感觉会特别好。 嗯，比如说呢，我们要听这首老歌重唱吗？ 啊。我们是在摸鱼吗？ 我们俩现在也在试探，你知道吧？因为就像开盲盒一样。 对，因为就是你手里面有一份歌单，我手里有一份歌单， 然后也不知道下面播放的这首是哪一首。 这就是广播的魅力所在。 好嘞。 这不是 好嘞啊！大家继续回复摸鱼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974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啊， 嗯 啊，然后呢就可以收到两张图片一段视频，然后别忘了回复一下你平时办公室的偶尔摸鱼瞬间是什么样的。 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坦诚相见，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娱乐的时间嘛。然后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摸鱼和划水两个词是一样的吗？它其实不太一样。摸鱼是浮生偷得半日闲，就是在你非常忙碌的工作之下，然后拖出来一点点时间去刷一刷手机啊，放松一下自己，为了更好的工作。 是， 但是滑雪是你工作的常态。 为什么脑子里会有画面感？ 所以刚才你既然提到老歌，我们就不如听一个老歌新唱。 OK， 嗯，这首来自康姆士的《铿锵玫瑰》，不知道坐在车厢的朋友能不能跟着哼唱起来。 招手像一朵玫瑰，它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曾经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他习惯睁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别要他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依偎 说康姆士口音及特色真逗啊，就是他们这个发声的方法还是挺有特点的。而且看他的名字，其实感觉也像一个乐队，查理普斯乐队。 他们其实这首歌包括还有棱镜的心动啊，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很多首歌都出自一个企划，就叫做恋恋气势不。 对，会把一些之前很经典的老歌拿出来有个重制的版本。 对，所以有朋友就说，哎，这个企划不如改名吧，叫做这个国产乐队复古接力计划多 好。好嘞。大家一支一支的来啊，一支一支乐队，然后就是翻唱一首一首的老歌，其实会让一些旧旧的歌曲有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表达。 对，有今天的学业。 其实我们的聊天室的那个话题好像是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聊到 就是你摸鱼的时候听什么歌。 对，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话题的话，就是它会挡很多朋友在门外，比如说我们、 哦、就是你不会在摸鱼的时候听歌，因为本身我们去工作就是听歌。 对， 那时候我摸鱼的时候，你让我想到的一个啊，我勇敢承认我有可能会摸鱼的时候看一下球。 嗯， 就那个时候记得，就是比如说 NBA 的这个比赛时间，很多的时候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 嗯， 如果你上午在办公的状态下，甚至有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是上这个 morning show 上早间的时候， 嗯， 我就特别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电视打开， 然后一边看着 NBA， 一边上着直播。 我还解说过 哦，真的呀， 就是对我看了一边看着那个 NBA 的比赛，然后打开话筒说哦，现在这个比分是多少多少。 那也算是用自己的业余爱好来致用了，对。 致用什么？ 用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哦、作为一个节目的亮点、 哦、学以致用。 对对 对、 哎、对对对，明白了， 厉害厉害。你不像很多朋友。我啊、 嗯、 我不是说了吗，我深度解剖了一下自己的摸鱼日常。 是分几个状态的，比如说要是在办公室，可能就是我的那张图里的状态、 哦、 如果是在开会的时候， 那你是在 我的记事本里面画画。 这是从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吗？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自习课的时候，很容易、 嗯、 比如说在书本上画画呀这样。 嗯，对对对、啊、所以我已经把两张图片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了。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今天艾坤你太豁得出去了，你这不就递刀给别人吗、嗯、来，我的把柄给你们， 我们待会儿就截图好不好？刚刚我看到谁发了一个，就是激起了我无限的回忆。 嗯， 就那个时候呢，就是电脑啊，可能功能甚至我们可能使用的一些应用吧，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嗯， 你特别想，比如说在工作的闲暇之余，比如说想玩个游戏什么的。 嗯， 几乎不太可能，除了扫雷，还有扑克牌。 哎，你说的这个好古早啊！ 就是很古早的回忆，对不对？ 对，嗯，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可能在自己的办公电脑上面装一些网络游戏， 那个应该是不太被允许的吧？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斗地主什么的，就不太好吧？ 是，但是有的他可能管控力度没有那么大，或者说你的座位的够隐秘。是几排座位当中最隐秘的那个，就是最后一排角落那个位置。 嗯， 然后领导 说的就是自己吧。但是 角落那个位置不是你吗？ 但是我不太会摸鱼。 嗯， 因为也我们基本上不会说在办公室里面除工作以外的时间玩游戏。 对，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其实奠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玩游戏了。 对， 你没有办法去摸鱼，因为你一进办公室那个瞬间，你就要全身紧绷。 对，就是要求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效率会非常高，或者注意力比较集中的去忙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说这个话题呢，是更多针对坐班的各位朋友。开玩笑，开玩笑， 这什么意思啊？ 坐班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对一个键盘上的两个键非常熟悉啊？就是 Alt 加 Tab， 切换界面。 哎，我都不知道啊。 哦，你 还有这个界面。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大家都懂啊。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稍后我们接着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在退回到其实还没有微信的我们沟通的这样社交的工具之前，那个时候在办公的时间，我们如果需要跟一些同事包括一些外部的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常常用到一些软件应用，比如说我现在马上可以想到的一个就是 MSN。 然后就是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打开 MSN， 其实很多时候也不光光是为了工作，有的时候也会顺便聊几句熟悉的朋友之间， 人就很重要了呀。 这个也是摸鱼的一种形态 啊。 现在自从有了微信群以后，你会发现工作反而通过微信浸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过程。但之前我们可能是在工作闲暇之余通过一个社交的软件去忙点自己的事情，沟通一下聊聊天那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社交的工具，工作呢反而去进入到你的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中。 对，所以有 无时无刻不要回复一些工作群里面的消息。 是的，是的，所以有很多企业就启用了这个企业 QQ， 企业微信。 对对对对对， 也没有什么交友的功能。 反正大家也是更好的为了工作，其实都可以理解。但是今天既然艾克也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也算是真诚。工作时间的摸鱼，你看有刷剧，还有知名女主播的摸鱼日常， 玩游戏， 玩游戏，然后还知道迅速怎么从一个电脑的界面当中退出， 所以我们就不能聊话题了。所以越聊话题，我越自爆的多，就显得我这个人特别没有高度， 但显得你特别的真诚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就要把今天的这首歌送给你了， 就是哪天玩被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送我一程， 还不会 千里之外啊， 咱都是为了工作，好吧？借这个机会回顾一首老歌， 《千里之外》，周杰伦、费玉清， 来。有空可以合唱。 屋檐如悬崖，枫林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在，春心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

这首歌也挺适合摸鱼的。 对，嗯，这歌你特别难踩准它那个滴滴都滴滴都。 什么呀，这都是，啊， 因为滴滴都还是滴滴滴， 明明是有一个节奏的，好吧，有那个鼓的节奏了。所以 滴滴滴滴滴滴都滴滴都， 继续，继续， 好了， 啊， 继续来，继续来，哎，说回正题。 好，打破次元壁啊，嗯，听好歌。我们刚才就是提个问题，嗯，就你有时候会思考说，哎，一首歌它到底能不能走红，靠的是什么？ 玄学。 哎，这不是什么玄不玄学，就是。你可以说啊，因为它的数据啊、算法，它大概用哪些节奏或者哪个鼓点好像，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大家的喜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说，哎，分析那个几首火遍全球的歌，比如说《Gangnam Style》， 嗯， 就说哎，它的那个节奏的那个鼓点刚好和人的心跳的那个节拍啊是怎么样有个相对应。 嗯， 所以有的时候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刚才提到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火的时候，大家就会打出一个问号来。那么这种你也不知道它会火，它为什么会火呢？最近有一首歌， 嗯， 叫做《金玉良缘》。 哦， 嗯，就是短视频的平台上霸榜了很久，但是每次打开你就觉得那个歌手的唱功啊，我因为你看我都没说是谁唱的啊， 嗯， 录音的质量都很一般， 嗯， 但你就不明白说为什么这首歌会火。 你都说了是在短视频台上火的，霸榜了很久，嗯，那是不是因为病毒式传播呢？ 可是它为什么会被传播呢？就是并不好听，音质也不好啊。之前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之前那些例子是不是它都伴随一个什么舞蹈或者现象级的一个故事配其中，让很多朋友就翻拍同款。 然后反正最近那个李琦，就那个蘑菇头李琦， 嗯， 他又推了一个新版的《金玉良缘》，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网友就发现说，哎，这首歌其实是他七年前为一个电视剧同名电视剧就叫《金玉良缘》演唱过的一首主题曲， 哦， 就是， 所以七年前这首歌并没有火，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就划过去了， 嗯，七年之后发现，哎，在另外一位唱功方面远不如李琦的歌手翻唱了他，却成为短视频的 BGM。 同样的，其实例子还有之前 SHE 的那首 Ring Ring Ring， 嗯， 其实那个时候就 Ring Ring Ring Ring 那首歌， 对啊，就专辑里也算是比较容易被人注意到的一首歌，但是没火嘛。 嗯嗯 嗯， 嗯，当时那首歌好像是也是被一个舞蹈给带火的，但是这首歌呢好像也是被这个叫做氛围舞带火的，叫做《金玉良缘》。于是李琦重新出发，推出了新版《金玉良缘》，以试听啊，以正试听，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支持原版吧。 好吧， 嗯， 这个歌呢算是物归原主了也好啊，或者是完璧归赵也好， 嗯， 还是听听看这首歌到底是不是真正容易会让你喜欢的那种曲风，好不好？ 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目，不再珍惜我的付出？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不再心疼你的无助？就算是天定的良缘，也会有幸福，对和错住了你的 双目不再珍惜我的付出。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不再心疼你的无助？就算是天定的良缘，也会有辛苦，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为爱退让并不是输，抓起你的手，走过我的朝朝暮暮。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前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继续回到娱乐招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克。 别忘了这个当寒潮来临的时候啊，就是包括有大风预警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高看了自己的身体啊，抵抗能力， 嗯， 抗冻能力，然后千万给自己多穿一点。嗯、 就是用简单的话来说，别抖 啊，别抖包袱。 就是这个抖， 别嘚瑟，是吧？ 对对对，就这意思， 哎、 就别抖，抖着自己。 你这词儿，我现在得翻译一下，还得百度一下名词，解释一下什么的。 边发来信息，他说、火的不一定是好歌，比如说有些很俗的歌火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受众群体。 就是有人还是有人喜欢呗，对吧？就像刚才那首歌，我实在找不到我喜欢它的理由。 嗯， 就是即使是李琦重新。或者说他真正重新出发的这个新版的金玉良缘，我也觉得并不是我的歌单的选择， 是就不是你我的歌单，但说不定是很多朋友的歌单。 但是为什么那版翻唱的就是 火了呢？ 粗制滥造的作品反而更容易受欢迎呢？ 你更容易受欢迎。 好了，不探讨这个问题了，没有答案哈， 无解了。所以说这个火的问题还是玄学的问题，是吧？ 好，我们今天其实聊的是大家平常的这个摸鱼的日常，不是说荒废工作，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的那个摸鱼的小小的瞬间。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在自己摸鱼的时候呢，去选择一种特别舒服的方式，比如说听一首歌，或者说想一些心事，发发呆什么的。这首歌 Radiohead High and Dry 就特别适合发呆。 Still make love. They're the ones. 来自 Radiohead， 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们学会了一个新词， 嗯， 孤立无援的表达方式原来可以用 hide and dry 来表达。 啊，于是哦，但是我是不是觉得它理解为孤独患者更合适？ 嗯嗯 ，Don't leave me high, don't leave me dry，、嗯、不要让我一个人。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要一个人，你可以叫着其他的朋友跟你一起去分享一些好看的剧作啊，比如说普契尼唯一的这个喜歌剧就是《贾尼斯基基》啊，这个是12月3号到4号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对 啊，这其实真的是一场令人捧腹的这个遗产风波的故事啊。当然，无论你是不是熟悉它啊，其实呢，整个的剧目，当你真的走进剧院的那种感知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可能你说啊，我、哦、这个是不是看不懂什么的？其实你看一次之后，发现这个乐趣所在。 是、嗯，你会在现场看到谎言和争吵当中充满了一些辛辣的讽刺，而且还会有很多实力的歌唱家携手同台，精彩再度重现我们的经典之作吧。 嗯，好，详情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了解详情之后呢，更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剧院自己去欣赏这样经典的喜歌剧。 嗯，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全部的所有，这首歌是来自泰雅蔡健雅的最新专辑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那首歌，很适合下午摸鱼的时候来偷听一下。 怎么又回到主题了？ 对啊，还是要紧扣它。 有的时候你哪怕只有2-3分钟的闲暇啊，一首歌也许就可以治愈你。 对。相信在沐浴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 敞开耐心等待那个对的人，他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卸下防备你的优缺点，他似乎都看得见，他对你说不许软弱，不许取悦，不许为谁而改变，就因为你是你，我爱你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忠于自我。但他们说大多数男人害怕这样的女人太强势，难以控制，有太多坚持，所以最好别靠近，你就是你并没有错，不服输的个性别感到抱歉，懂你的人会说爱你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全部的所有。全部的所有，全部的 你全部的所有。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80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和下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旧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动了，路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静静把我包围着。 欢迎回来，我们有的时候在上班摸鱼的这种方式，我们说是浮生透得半日闲，来帮我们做一个更好的情绪解压。 嗯，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了班之后，你整个人都好像亮起了长夜灯，可以一直嗨到天亮。 就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疲惫了，到家又兴奋起来。谢谢收听，谢谢今天互动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是的，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 拜拜喽。 答えはいつだって未来を照らしている、星に手が届くはずもないのに、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っていいんだよ、悲しいぐらいでちょうどI'm not afraid to die.

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